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高福贵和戴希立。戴希立你好。 你好。 戴希立、见到今日的确诊个案也都是、上升啦。咁4000多宗的确诊个案之余呢、其实呢亦都宣布呢是有超过7000宗的初步确诊个案。即换言之，如果4000加7000都是、超过10000的一个数目啦。随着确诊个案急剧上升呢，其实昨日节目呢都带出了几个在抗疫上面呢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是检测的滞后啦，一些隔离治疗设施的饱和啦，同埋呢有大量确诊的市民呢滞留在社区呢，冇医生睇，冇药食，并且呢家人呢亦都是有感染风险的情况出现。咁啊，见到咧今日医管局咧，琴日同埋政府咧都系有一啲新嘅服务支援出咗嚟啦，同埋咧有一啲政策上面嘅调整咧，尝试去舒缓呢三个问题。嗱，譬如医管局咧就有一条支援热线咧，就俾啲初步确诊嘅病人可以打啦。咁今日其实咧都系提供紧服务。另外咧，亦都有一个7个指定诊所嘅会诊服务咧，系提供俾一啲咧初步确诊者咧，佢哋预约之后咧，就可以用点对点嘅形式咧，就去嗰个诊所嗰度咧去求医使用，尝试咧就去即系舒缓咧呢一啲留喺社区入边，仲系等紧咧未送到去医院入边嘅市民。戴希立 系，即系我哋见到咧，就呢几日咧，政府嗰个力度咧就加快咗、加大咗，咁亦都咧系我哋睇到咧就系、是、即系用咗好多方法咧，似乎去解决个人手上面嘅问题。不过咧，我觉得咧，就如果从嗰个疫情嗰个发展嗰个速度去睇咧，开初我哋估可能上万人啦，依家有人估咧，可能过10万都唔定，如果最终即系咁样，即系会感染到。咁我谂依家咧要谂嘅方法咧，就更加要超前先得。如果唔系咧，就永远龟兔竞跑。个疫情咧就快过我哋嗰啲措施嘅力度加快加大。 嗯，其实咧，除咗话我哋头先讲到嗰、那个一啲留喺社区嘅病人要点样帮忙之外咧，另一个问题，其实琴日节目我哋都有倾到嘅，就系关于嗰个检测滞后嗰个问题咧。咁见到政府方面都做一啲调整啦，譬如即系医管局嗰度咧系检测咗系阳性嘅一啲案例咧，就唔会再由卫生防护中心去复检啦，就尝试去加快嗰个程序。 但私人嗰度就唔得治嘅。 冇错啦，咁啊见到咧今日张竹君医生咧，亦都系提到啊，而家嗰7000多个初步阳性嘅个案入边咧，其实有部分咧嗰个样本仍然喺私人化验所嗰度咧，仲未送到去政府化验所嗰度，咁所以好明显系有一个滞后啦。咁另外咧，而家亦都咧系仲有1200个未完成化验嘅喺政府化验所入边嘅样本咧，其实系已经系前日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可以明显见到咧嗰个检测方面咧仍然系有一个滞后嘅问题。咁啊，所以即系呢方面咧，似乎亦都系仍然有待解决。咁啊，无论啦，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听众系想同我哋讲下即系检测慢嘅问题啦，抑或系我哋头先讲到即系隔离设施嘅饱和，令到大家可能喺医院嗰度等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上唔到病房啊，抑或系可能咧甚至系要留喺家居嗰度咧，系即系等候进一步嘅安排咧，都可以咧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讲下你哋嘅情况啦。咁啊，戴希立，其实咧我哋呢一节咧，除咗讲头先嗰啲问题之外咧，就特别想关注咧，近日有大批嘅病人咧，要喺医院嘅室外地方咧，系用一个好长嘅时间咧，去到轮候上病房啊。咁因为咧，其实而家急症室咧超出负荷啦，另外公立医院入边嘅一啲内科病床咧，亦都系出现咗咧超过100% 嘅使用量啊。咁所以佢哋咧就系、是、譬如以呢个明爱医院为例啦，就要喺咧一啲户外嘅地方咧划出 分流區，咁咧見到咧一個個確診嘅病人咧就瞓喺啲病床上面啦，咁就床貼床咁樣樣，咁啊即係因為室外天氣凍啊嘛，就要咧冚住一啲暖氈咧，就喺出面咧就等候上病房，咁、那個情況真係非常之即係令人覺得即係好心酸啊咁樣。 所以我頭先講咧，我哋要超前去諗咧，就確實香港。即係一方面喺嗰個準備係唔夠，另一方面咧都冇依個經驗去即係遇到一個咁大規模嘅疫情，所以咧依家咧我哋除咗係即係要諗好個辦法啦，政府要有個決心之外咧，我覺得依家就要用好國家隊嗰、那個唔係淨係物資，要用好佢個經驗先得，因為咧你淨係入物資唔夠嘅，因為你裏面有好多流程嘅嘢，你係未試做過，一做嘅時候可能好多甩漏啊，有好多咧係唔暢順嘅地方，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咧，無論如何咧，就頭先講啦，要用盡一切辦法，用好各個方面社會嘅國家隊嘅嗰啲物資，但係仲要有一個咧，就要用好嗰方面嘅經驗先得。 咁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啦。咁或者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咧，即係前線醫護啊，到底係喺即係醫院嗰度咧，見到我哋病人咧輪候嗰個情況係點樣樣？電話旁邊咧係請嚟醫管局員工陣線嘅主席陳國成嘅，陳國成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陈 国成，都知道咧，你自己本身系即系公立医院嘅护士啦，大家咧最近就好关注咧一啲病人咧喺比较冻嘅天气之下咧，要喺户外嗰度咧轮候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一下你喺前线见到系点样样啊？ 我谂而家个情况系有啲恶劣嘅，同埋好唔理想，就系、我哋见到今日暂时明爱。醫院露天地方即係等候緊嘅病人都接近大約120位左右啦，已經。琴日都大約100位啫，係咁樣個情況，即係等候人數咧係越嚟越多啦。咁咧當中亦都係有啲係可能係嚟自長者或者一啲院舍嘅病人，咁佢哋嘅自理能力差啲嘅。咁樣大把露天嘅地方咧，就令到佢哋可能個健康狀況咧，其實都有機會會轉差。係咁，例如可能有佢哋需要更加多嘅護理。服務啦，例如可能換片啊，可能需要多啲人去監察佢哋嘅狀況咧。其實擺喺露天地方同埋人手，嗰、那個比例係完全即係失衡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會係唔理想咯，同埋都好惡劣嘅情況，係啦。 嗯，陳國成啊，你形容咧呢一啲等候緊嘅病人咧，都係可能年紀比較大咧，自理能力比較差啦咁。如果喺咁樣樣嘅情況之下，譬如一般喺急症室等候緊上房嘅病人咧，可能都要有護士可能間唔中去睇下佢哋嗰個維生嘅指數啊，或者係即係譬如同佢哋提供一啲基本嘅護理。咁喺户外點做咧？定係直頭已經係冇做呢啲工作噶啦？ 我谂前线嘅同事已经好喺人手好短缺嘅情况之下，都好尽量咁样去即系提供服务啦，好尽做嘅所谓系咁啊。暂时我知道都会有一啲嘅额外人手咧，佢会监察一啲卫生嘅指数系咁。但系你话可能换片啊，嗰啲程序就喺露天地方当然做唔到啦。咁所以有机会系呢方面服务系唔能够即系达到期望咁样咯。咁所以其实而家嘅情况系即系对于病人嚟讲系。是唔理想嘅，对于前线同事嚟讲，都系相当之大压力。 嗯，我留意到咧，即系明爱医院嗰个内科病房嘅使用量咧，已经即系喺寻日咧，已经系达到110%啦。呢一个超过咗100%嘅内科病床嘅使用量，系咪即系意味住你哋要喺唔适切嘅地方嗰度再加床，其实都唔够用咁样样嘅情况啊？ 我同意啊，同意。即系例如而家暂时喺永安医院入边，即系主座大楼入边嘅有隔离设施嘅病房，其实都已经系不敷形容。本身可能一啲系单人嘅隔离病房，都已经摆咗两个 patient 落去，即系两个病人入去，但系都不敷形容。所以而家永安医院嗰、那个内科嘅住院情况咧，都系即系已经去到顶尽咁样咯。所以有大量嘅病人啦。都只能夠喺一啲露天地方，或者係喺其他醫院嘅位置去等候下一步可以安置佢哋嘅地方咯，係咁樣。 咁但係嗰啲都係確診病人嚟噶嘛？雖然話露天地方個通風比較好，但係你哋自己作為前線，擔唔擔心個防感染嘅問題咧？ 我諗而家個感染控制措施係完全唔達標嘅，因為本身呢啲病人其實應該係安置喺一啲具有負壓系統嘅即係病房嘅環境入邊，擺露天地方完全冇一個負壓系統啦。 咁所以其實本身對其他可能有一啲係確診病人啦，但有啲係只係等候緊個核酸檢測報告嘅市民咧，都係同埋其他路過嘅市民啊，或者係同事咧，都係會有一個即係感染控制嘅風險喺度。感染控制嘅、oh. 感染風險喺度。 OK， 嗱，因為我哋就快要聽新聞啦，或者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啊。 可以啊。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本港新增428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21宗屬於輸入病例，其餘全部是本地感染。另外，初步陽性個案有大約7000宗。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在大約7000宗初步陽性個案之中，有一些是由私人化驗所仍然未送往衛生防護中心。他又說，有20間長者或殘疾人士院舍有院友或職員感染，中心會跟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說，現時有2654名確診或初步確診人士在各間醫院留醫，另外有大約2000名病人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有17名確診者情況危殆。而過去一日有9名感染人士離世，包括一名3歲女童、一名100歲女患者，其餘7人由37歲至到97歲。何婉霞又說，一些病人在戶外等候入院，作為醫護人員感到好不好意思，正是同政府努力研究盡快增加隔離設施，希望改善有關情況。他說，公立醫院隔離病床使用率超過90%，達到可接收病人的上限。一些來自院舍的非新冠病人，如果情況穩定，會安排回院舍休息，醫管局會派外展隊跟進。另外，非緊急服務亦都大幅削減40%至50%，以減低病人在醫院感染機會和醫院的壓力。何婉霞又說，醫管局新增超過120名員工初步確診，大部分是社區或家居接觸感染，20名員工列為密切接觸者，入院篩查發現20名病人初步感染，100多名同房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全体立法会议员发表声明，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香港疫情作出重要指示，相信有关指示能够为全港市民带来更坚定的信心，而在国家支持之下，本港一定可以战胜疫情，恢复社会正常运作。声明指出，第五波疫情已经超出了特区政府可应付的能力范围，全体议员认为特区政府当前首要工作是贯彻习近平的指示，尽快稳控疫情，压止病毒继续扩散，又呼吁全港市民团结共同抗疫，响应特区政府的呼吁，包括尽快接种疫苗、减少社交以及做好个人卫生等。全体议员表示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防疫抗疫工作，包括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及时处理一切相关的法律修订工作等，并且向全体前线抗疫人员表示感谢。日本东京都新增1733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治疗新冠患者的病床使用率大约是57.8%。另外，為應對奧密克戎變種新冠病毒，日本現時單日入境人數上限定為3500人。當局計劃由3月起將單日入境人數上限放寬至5000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有幾陣雨，氣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下个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 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一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安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空庄道桥底，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现在来回方向比较车多。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路道因为水管急收的关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现在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车辆暂时都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窝打路道，巴士路线 7B、10号和208都是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窝打大厦去柴湾、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可能有留意天气预报的市民都会知道，天文台早前是预计今个周末会有冷风来袭，换言之星期六他们预计的气温是会跌到最低12度，并且是会持续有雨，就在一个严寒而且有大雨的情况之下，刚才就听到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主席陈国成跟我们说，在明爱医院的户外现在有大概120位的新冠的确诊者是等候上病房，无论是在照顾、治疗抑或是防感染方面，他们都有很大的忧虑。我们请回陈国成出来先。陈国成， 是你好。 是刚才就讲到那个防感染方面，你们都很忧虑。我留意到这个医管局的代表刚刚在记者会那里就提出，其实他们已经很大幅度去削减一些日常的服务，就尝试去到在即譬如复诊啊，或者去即再去睇症啊嗰啲，咁都叫啲病人唔好嚟住啦，咁就尝试咧去舒缓前线人手嘅压力。呢一个部分你觉得做得足唔足够咧？有冇帮到你哋咧？ 啱啱想澄清一下先，即系我话明我医院出边有大约120位嘅病人等候咧，当中唔系全部都系确诊嘅，部分可能系等紧一啲即系核酸检测报告咁样。 系、 okay. 啊，咁我回应翻你问题就系、是，即系佢哋话已经即系 cut 咗好多一啲嘅。non-urgent 嘅服務咁樣咯，我嘅睇法係覺得，因為即係目前我哋即係明愛醫院都係有 cut 咗一啲嘅服務嘅，例如可能係日間老人科嘅即係病房嘅服務啦，佢 cut 咗嗰個騰空嗰個位咧嚟即係安置一啲確診病人咁樣，咁但係我同翻同事去傾咧，就發現其實原來因為嗰一啲即係 其他部門的同事來到急症室幫手，其實都未必是可以即是很大幅度可以即是所謂一個完全即是很大的幫助。個原因是因為可能平時一些可能一啲基本的工作，例如可能是量血壓、睇下監察佢維生指數，一啲是可以幫到手。咁但係因為佢哋對於急症室本身嗰一個嘅工作流程啊，嗰個急症室嘅系統咧，佢哋都唔熟悉，咁所以佢哋都唔能夠去直接就可以話即係多咗一個人手去完全可以幫到手咁樣咯。係咁，所以其實目前嚟講，人手嗰個短缺情況係好嚴重嘅，係啦。咁樣尤其是啱啱主持人講啦，過幾日又會。即係可能會再凍啲啦，又會落雨，所以其實同事都好擔心過幾日嘅天氣狀況會唔會令到而家露天等候緊嘅病人，佢哋嘅情況會更加有機會轉差咧。 其實落雨真係仲適唔適合擺喺户外咧？ 當然係絕對唔適合啦，係 啊。陳生，我其實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咧，就嗱情況咧就越嚟越多人需要喺出邊輪候啦，即係咁。另外有冷風冷雨啦，咁好啦。你頭先講咧，有啲要削減嘅嘢都削減咗，有啲嘢又幫唔到。咁但我想真係問一個問題，你哋喺前線，如果有一定嘅物資可以幫到你，有一定人手幫到你，你會建議點做呢？有冇啲突破性啲嘅做法去解決目前呢個困境呢？一或仲係睇餸食飯咁嘅做法呢？ 我諗首先成個嘅即係。而家目前嘅情況，最大嘅責任係當然係醫管局，佢冇吸取過去幾波疫情嘅經驗啦，同政府去密切溝通，提供一個即係可以一個完善嘅計劃，俾到所有醫院嘅直接同事去跟隨咯。因為我哋見到就係醫管局係後知後覺，當見到目前嘅情況咁樣，我哋就點樣去處理，點樣處理嚇？聽日有其他嘅新情況出現，又點樣處理？咁我諗其實呢兩年嚟嘅疫情都已經係兩年啦，香港。咁其實醫管局係完全冇吸取呢啲嘅經驗，咁樣去應對一啲計劃俾啲同事跟隨。咁第二樣嘢就係、是、當今日我哋見到目前有好多嘅病人要喺露天嘅地方去等候，其實醫管局應該係即刻去開闢更加多，可能有啲嘅服務暫停，然之後騰空一啲嘅地方去安置呢個病人。我諗應該係目前係可以即時盡快可以做到嘅東西咁樣。 OK， 最後我想請教埋啦，因為見到咧，而家每日咧，喺醫管局嗰度宣布啦，一啲即係確診嘅員工啦，個數目都越嚟越多。咁佢哋個講法都係話，其實大部分都仲係嚟自社區，但係明愛醫院咧早前其實出現過喺病房爆疫嘅。你哋前線人員點樣評估自己喺照顧病人時候嘅感染風險啊？ 嗱，我谂而家因为好多嘅一波疫情入边，好多嘅病人都系无症状，咁所以其实往往可能会个病人可能嚟净系睇头痛，咁我哋就唔会话所谓嘅主动去检测，进行个检测啦。咁原来然之后入咗院之后，我哋先进行个检测咧，就发现佢系确诊咁样。所以其实而家你话点样去评估自己嘅风险，其实系我谂每一个即系入得医院工作嘅同事，佢嘅感染风险。嘅嗰個風險其實都係高嘅，係咁我只能夠即係各位同事都係即係盡量咯，只能夠盡量咧去即係配搭合，即係大家都係要盡量去保護自己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國成， 唔該曬， 好，唔該曬， 拜拜。陳國成咧係醫管局員工陣線嘅主席嚟嘅，咁啊前線嘅醫護咧嗰個工作壓力都真係相當之大啦，咁佢哋企喺抗疫嘅即係最前線嗰度，咁即係表達咗呢一啲嘅困難啦。咁到底即係醫管局同埋政府方面啊，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 我諗咧就即係今日內地即係我哋啲領導人就作咗一啲指示啦，特首亦都有回應，其中一個字我特別留意咧就叫上下一心。其实要做到上下一心，首先要上下沟通先得，同埋沟通完之后咧，正如头先阿陈生讲咧，就要有一个协调统筹嘅顶层设计。咁呢个设计如果以前冇嘅咧，可能就要吸收经验，而迅速作出。即系如果唔系咧，就一样仲会系乱糟糟，同埋咧龟兔竞跑，追唔到个疫情。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講緊咧係喺公立醫院嘅户外地方咧，有好多嘅病人咧等候緊上病房嘅情況啊。咁啊，如果你有意見，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冇，咁我咧疫情咧都觉得好恐惧啦，因为我个朋友咧喺上个星期二确诊咗噶啦，因为佢去咗240蚊做嗰啲检测啦，喺遗传中心，咁做咗咧系 positive， 咁咧就佢 SMS 咧就收到电话，佢同个先生都系 positive 啦，咁就喺2月8号嗰日。咁好啦，到而家一路咧就都冇人问津过佢点样去做嘢嘅，咁佢好乖啦，咁就坚守喺自己间屋度啦，两公婆啦，咁咧就靠屋企人送嘢俾佢哋啦。咁而家咧就好啦，朋友好开心啊，知道有 designated 嘅 clinic， 咁佢就第一时间系啦，就第一时间扑到去9点钟嘅 appointment， 好开心啦。咁我咧就叮嘱佢咧，就唔好刷牙，唔好饮嘢，唔好食嘢。希望咧就留一个深喉退液，或者做啲 test 俾你啦，诸如此类，或者抽下血，你嘅 CT 值系几多啦？点知去到咧，原来咧就好快脆就睇咗医生啦，医生都好好人，前线人员都好忙，就咁咧就俾咗药佢，咁啊叫佢翻屋企继续等。咁就对呢个 clinic 咧，原来咁啲逢系呢啲咁嘅诊所咧都有樽噶嘛，留口水樽噶嘛，咁 at least 都俾个口水樽佢留下，但系完全系冇咯。咁而家翻咗屋企唔知等乜嘢咧，咁咧唯一咧安慰嘅就有张 sick leave 俾佢，由今日开始，因为佢老细咧都唔知梗系叫佢唔好翻工啦，佢自己都好有公民责任唔翻工，沤喺屋企度啦。咁攞咗呢一张 sick leave， 攞咗7日之后又点咧？又唔知，使唔使 follow 咧？又唔知啦。跟住咧就希望佢等，唔知等乜嘢啦。我哋而家，咁、 okay， 其一啦。其一咧，咁仲有咧，就係、是我哋咧就覺得啲區議員咧一味咧就即係應該要發揮佢嘅團結嘅精神，應該咧因為佢有拉票隊噶嘛，咁希望佢喺個社區度俾啲熱線嗰啲而家受困嗰啲人點樣去做，或者俾啲物資佢咁樣咯。 OK， 好啊，多謝林女士嘅意見啦。咁啊指定診所嗰、那個用途咧，就係、是、為一啲初步確診者咧提供醫療建議啦，同埋一啲。即基本的藥物治療啦，但是林女士就話：，可唔可以都俾一啲確診者去留翻個深喉唾液嘅樣本去睇住自己嗰、那個情況，譬如仲有冇傳染性啊？個 CT 值係點咧？咁呢個係林女士嘅意見。 定係仲有病假紙？ 係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8723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去發表意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另一个 expression， 有听众问萧叔叔嘅就系咧 ，tell me about it， tell me about it， tell T L L me about it。我哋中文咧，小叔会大概将佢译成咧就唔系就系咁样。咁通常人哋讲一啲好似好 obvious 嘅嘢，咁你就可能咧就会喂咪就系咁咯。英文就 tell me about it， tell me about it。例子咧，譬如你去排队去做一啲嘢啦 ，OK？ 人哋同你讲，哦 ，the queue so long， 哇，好长啊条队，跟住你咧就，唉，鬼唔知咩咁样，你就话，唉 ，tell me about it，tell me about it， 咁咧就系呢个 expression 嘅意思啦。希望咧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香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咧系有一啲嘅病人啦，喺公立医院嘅户外咧，要等候好长嘅时间咧，先至上到病房嘅问题。如果即系你都好不幸有呢一啲嘅遭遇，或者你嘅家人都系有呢啲情况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反映下。另一个问题咧，大希腊近日咧社会都多咗讨论，就系咧随住越嚟越多嘅初步确诊者喺社区滞留嘅时间越嚟越长咧，佢哋可能都已经系自行康复咗啦。 啦。咁但係到底佢哋要經過一個咩嘅程序，達到一啲咩嘅標準，先至可以解除佢哋嘅隔離令呢？如果唔係，大家可能喺屋企嗰度不斷咁樣去等待，其實咧都係好難去回復翻咧日常嘅生活嘅。 好似今日聽張醫生講，都仲係傾緊。咁但我相信呢个程序同埋标准呢其实係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因为呢啲人都唔知返唔返得工，那个雇主亦都唔知好唔好俾佢返工，虽然佢自己康复咗，佢觉得康复咗。我諗呢个呢越嚟越多人都需要有呢个问题呢係知道个答案嘅。 嗱，其实呢除咗呢一啲嘅确诊者之外呢，可能佢哋嘅遠一層，即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咧，都已經咧，可能我哋嗰個醫療衛生系統咧已經追唔切啦，因為呢啲確診者佢哋都未送到入醫院啦。咁啊，見到近日有啲報道咧，就話有一啲咧係同佢哋同住嘅密切接觸者咧，其實都完全咧都未收到咧要隔離嘅通知，佢哋咧就更加擔心啦。按道理咧，佢哋係應該接受檢疫啦，或者係居安抗疫嘅，咁但係一路都冇人跟進或者通知佢哋係密切接觸者嘅時候。咁佢哋又应该点样样去安排生活，或者佢哋又应该点样样经过一个咩嘅程序可以解除嗰、那个即係隔离令呢？咁即係好多嘅问题喺度啊。咁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1啦。如果你都有呢一啲嘅疑问，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反映下情况。咁而至于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一起讨论下，有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喺度。梁子超医生你好。 梁医生。 两位主持好。 梁醫生啊，我哋留意到咧，近日社會有呢個討論啦，咁啊，唔同嘅專家有唔同建議，譬如咧，好似許樹昌教授咁就建議，譬如會唔會可以參考新加坡嘅做法，等嗰啲隔離者咧喺屋企72小時之後咧，自己做一個抗原測試，驗都係陰性之後咧，就可以終止隔離。你認為呢一個標準啊，係唔係一個合適嘅標準，定應該要再嚴謹啲咧？ 其實呢個我諗唔係話太合適嘅。因为我哋而家嗰个病毒咧，仲喺个急速，即系话几何级数上升嘅情况啦。如果我哋系譬如话用新加坡嘅模式入边咧，我哋可能好短时间内超过去每日19000个个案噶啦。咁变咗咧，我哋比较一个可行啲咧，就系话佢哋如果系有写啲打完疫苗嘅人咧，如果佢哋超过五日入边咧，系已经确诊超过五日。咁佢哋如果佢哋本身即係话呢係个病徵已经消失嗰啲呢，其实佢哋可能大部分呢嗰、那个传染性已经跌到好低㗎啦。不过如果我哋能够呢係做到一个呢係话快速嘅一个嘅即係话核酸嘅检测，即係用到个深喉唾液呢，能够安排到呢，譬如话有啲速递公司可以帮手呢将啲样本送去啲实验室度做一个确认呢，咁就会比较稳妥啲。咁而呢啲嘅本身嘅係已经係譬如话个核酸入面呢检测已经跌到譬如话係阴性或者係33以上嗰啲 CT 值，嗰啲其实可以呢我嚟帮手照顾返自己嘅屋企人呢，佢哋就算翻到公司嗰度咧，產生個傳染風險都可以係大大咧係降低咧，就變咗反為成為一個咧係話令到我哋嘅社會費投入嗰個抗疫嗰個一個生力軍嚟嘅，因為啲康復者嚟講咧，佢哋嗰個嘅免疫咧能夠對抗重新感染咧喺個短期內咧非常之好嘅。 梁醫生啊，你個建議咧就係用核酸檢測啦，咁就唔同咧一啲專家建議嘅快速抗原測試，點解會有呢一個分別咧？係咪即係核酸檢測係一個更加穩妥嘅做法咧？你認為？ 因為個快速抗原測試咧，佢面對一個問題咧係敏感度不足啊。佢本身嚟講咧就係話仲有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而家我哋用緊嘅快速抗原測試咧，如果你睇翻喺一啲嘅，譬如話日內瓦嘅醫院做一個未經統計審核嘅報告咧，包括我哋醫管局而家用緊嗰兩隻嘅快速抗原測試咧，其實佢個敏感度咧唔係話特別好啊，對個 Omicron， 可能個 Omicron 咧有太多嘅變異影響埋咧，即係話唔淨止 S 蛋白影響埋個 N 蛋白咧，咁變咗 N 蛋白好多時都用喺啲快速抗原測試度，咁如果佢呢啲嘅要啱啱選擇嗰、那個，譬如話佢個設計佢用嗰隻嘅抗體嚟測呢個抗原嗰度咧，如果係受到影響咧， 咁佢可能會大大影響個敏感度。有啲個敏感度咧，其實個變化咧可以係譬如話由兩成幾去到八成幾嘅。咁喺咁嘅情形咧，你唔能夠肯定你嗰個嘅話快速抗原測試嘅敏感度咧，你愛嚟話叫呢啲譬如話可以當冇嘢啦解除咧，佢哋嘅隔離咧，咁你自然咧會令到嗰個病毒咧喺個社區嘅擴散速度咧係加快。其實如果我哋淨係講緊係幾千個或一萬個啲滯留嘅人士咧，其實我又睇唔到點解唔可以透過一啲速遞公司能夠安排到一個快速抗原，即係一個嘅比較係即日嘅一個核酸嘅，即係話嘅深喉唾液嘅檢測咧。因為呢個其實唔係太困難嘅。咁、 okay. 因為你講緊唔係講幾十萬人咧，講緊譬如話係每日入邊一萬幾千人咧，而有啲本地嘅實驗室咧，其實如果隨住內地有其他人嚟幫手人手支援，同埋我哋嘅仿岩神室開始運作咧。其實如果政府能夠安排多啲本地實驗室，真係肯咧，係寧願做多一兩個嘅程序，我嚟係提取嘅核酸咧，係做到呢啲嘅自我採樣啊，化呢個深喉唾液咧，其實就好容易解決到咧，譬如呢啲滯留人士嗰個問題嘅。 係，我即係嗱，我梁醫生，我想聽清楚咧，你嘅意思就係、是、嗰、那個解除令咧。點出呢就係嗰個確診者同埋密切接觸嘅家人呢佢即係好返之後呢就即係大約五日到啦咁佢哋就要搵呢個速遞嘅方法呢做一個深喉唾液咁如果出返嚟陰性呢呢個陰性嘅證明呢就除咗證明佢係健康之外呢就呢個解除令就可以当为一个证明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其实可以解除隔离啊，变咗佢可以咧，就系、是、真系话咧，系起码都照顾到仲喺嘅检疫紧嘅屋企人，因为屋企人咧，佢有机会仲未过潜伏期，嗰啲咧就其实都唔适宜去翻工噶啦。咁只不过咧就系话佢自己如果可以解除咗嗰、那个。即係話隔離令咧，咁佢可以譬如買日常生活用品啊，照顧家人啊，咁可以繼續做。如果佢哋有啲需要上班嗰啲咧，如果你嘅核酸檢測係陰性咧，咁佢都可以繼續去上班咯。 係啊， 梁醫生啊，我好快問多一個問題啦，就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專家咧就建議話，其實驗出陽性之後咧，一般去到第八日咧都冇傳染性噶啦。咁就話咧，譬如啊，如果留家超過咗14日咧，咁可能未必需要驗咧，都應該可以解除嘅。呢、这、一个唔经检验，如果经过一个长嘅时间就解除嗰个隔离令，你点睇啊？ 呢、这个咧系喺美国用紧嘅，美国佢哋咧用紧系五日嘅啫，就佢哋，因为佢哋当地疫情咧非常之严峻，咁佢哋变咗咧五日咧，其实会走落一部分个案，佢哋走落俾社区咧，佢哋系即系觉得唔系一个太大附加风险，佢哋用五日啦。不如果你話真係你連呢啲咁嘅一萬幾千個檢測都安排唔到咧，咁你就可以用一個比較長嘅時間，譬如十日咧，我嚟做一個譬如話係一個當佢係已經係嗰個全只要病徵消失，冇啲特別嘅一啲嘅譬如免疫系統受壓抑嗰啲咧，可以當佢係自動解除咧，咁其實都可以嘅。咁只不過咧，就當然咧，如果你有個核酸檢測咧，你就可以提早啲係解除佢哋嘅隔離。咁同埋亦变得比较稳妥啲咧，去应付一啲咧系譬如话啲真系有生物差异咧，可能去到比较长时间仍然排放紧病毒嘅情况咧。咁呢个系随住你嗰个能够做到几多少，能够动员到几多资源，同埋你能够咧个社会上嘅疫情去到咩阶段咧，你可能作出一个适度调节啦。好多地方咧未必真系话咧系用个检测咧嚟到去即系话做嗰、那个譬如解除隔离噶啦，因为咧。是做不及了很多地方，同埋亦都是因为当地的个案入面可能比我们的个案更加多，在这样的情形呢社区已经有大量的传播源的时候呢、他们本身呢就变了、 这个、 就是不理他呢、 okay. 就变了就用这样的方法呢、 okay. 但我们如果仍然呢不希望我们是还有大量个案不断渗入的医院产生连锁爆发、不断渗入我们院舍 就把 我们可能要比较严谨一点、 okay. 因为如果不是呢、 okay. 你就很短时间之内呢我们可能不停止过万那么简单 好啊麻烦梁志超医生、很快呢再跟大家读多次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东满村满和楼是进行围封强检，检测是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落楼进行检测。 檢測，而上水清河村清朗樓的圍封強檢行動今日亦都係繼續嘅。呢一節自由風同大家傾到呢度先，跟住落嚟咧會有一節嘅交通消息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嘅早前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大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同埋鲤鱼门道近启田道。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喺空庄道桥底。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喺窝打老道因为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车能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去窝打老道？咁巴士路线7 B、10号同埋208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0点。美元兑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71，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9，人民币6.34，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港金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69美元，卖出1,856.19美元。港汇指数报95，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讲两宗隧道坏车嘅事故啦，分别就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隧道入口的慢线就有坏巴士，龙尾去到收费广场。重复一次，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慢线有坏巴士，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管道之内较早时就有坏车，快线阻住了，龙尾是排到去近游丽村，就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管道内曾经有坏车的龙尾排到去游丽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挤塞。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近住营点一期多车，龙尾去到元朗东城里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为什么回购股价还是跌呢？即是代表沽的力呢还大过买的力。从另一个角度你会这样想，不是回购呢跌得更多，回购是不会改变的趋势的。你是要公司的基本面改变呢，才会改变股价的趋势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30到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在开始之前先为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满东村满和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上水清河村清朗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是继续，请大家留意了。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喺度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时事议题。咁啊，戴希立啊，我哋咧头先喺五点到六点啦，同大家咧讲咗好多疫情嘅最新进展咧，亦都关注到咧公立医院咧有病人咧要喺户外轮候嘅问题啊。咁如果大家就住呢啲即系同疫情相关嘅情况都有意见想反映啦，或者你都想同我哋分享下你嘅遭遇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111 18723111。而家咧，我哋先接听一位听众叶女士的电话先。叶女士你好。 你好啊。 叶女士是。 请讲。 因为 我先生就2月11号出现病症。跟着出了两日 ,11、12号都是阴性的。13号就自己检测了阳性。其实呢我就想住同他去医院啦。其实我哋打999呢 ,999 就说这件事就不是他们跟开的。因为你有需要就同你 call 白车啦。没需要你就自己联络返卫生署。当日是星期日来的。卫生署其实电话是打极都打不通的。跟着到14号咧，咁我哋就出去排个樽啦，咁排个口水樽又好麻烦嘅，排咗好耐，即系好唔方便啦，成个流程攞到口水樽。咁14号嘅当日9点钟就交咗口水樽，但系到而家我哋都冇收到任何结果。咁我老公其实已经嗰个病征已经舒缓咗好多啦，其实只净系得翻咳嘅啫，就冇其他症状噶啦。咁但系到而家都未有任何人联络我哋，但我哋又唔系政府官方确诊嘅名单。咁我其实而家喺屋企。因为我一家六口有个三岁小朋友在屋企，咁另外嗰五位成人咧，即系另外嗰四位成人，其实就暂时出咗咧就系阴性嘅。但系其实我哋而家喺屋企系唔知等乜嘢嘅，我系等中啦，定系等中完之后等好翻？其实我哋而家都冇任何指引，但系我哋即系觉得应该我哋应该系要乖乖地喺屋企，唔应该周围走噶嘛。 叶女士啊，系不如容许我再问清楚少少你嘅情况啊。你嘅意思即系你嘅先生系喺检测入边系确咗诊，但系系未有人员嚟联络你哋要入院啊，或者 检测嚟嘅呢个系。 哦，即系快速抗原测试。 系啊系啊，冇错，自己检测到有阳性。 系， 但系咧，我哋要交咗樽去卫生署先可以叫做政府嘅。 確 診名單入面咯。 OK， 咁所以你哋而家就仲喺度等緊嗰個檢測結果嘅時候，已經好乖咁樣就即係留喺屋企，咁但係就一路都冇收到進一步嘅指示。 係啊，但我星期一交樽嘅喎，但係到而家我哋都冇人通知過我哋係點樣安排。咁其實我哋無了期喺度等嘅喎。 咁你工作方面而家點樣安排咧？譬如你嘅僱主點樣樣處理咧？ 係啦，咁我媽媽同我細佬其實都要翻工嘅，咁我哋就報咗，即係星期日嘅當日已經報咗俾公司聽，就話啊，我而家屋企個先生就有個自己 check 到陽性，咁公司就話你暫時都唔好翻公司，但係其實嗰個假期或者係種種嘅安排，我哋公司都冇指引俾我哋嘅，即係叫我哋唔好翻工住啦。但係點樣安排咧？其實可能係扣你嘅大家，定係點樣安排都唔知嘅喎，而家。 OK， 明白啊，好啊，多谢叶女士嘅反应啊。咁戴希立，我觉得咧，其实我哋香港市民咧都真系好 乖， 系啊，真系好上下一心， 好合作，系啊， 配合去抗疫。咁不过听到叶女士就系好忧虑啊，即系到底而家佢哋连确诊嘅嗰个通知都未攞到嘅时候，点样去安排一家人嘅生活咧？ 即系其实有三个问题，一个就确诊者。是不是真的好翻？如果好翻之后，那个解除机制是乜嘢？ 系呢、這个仲未有啦。 系啦，咁啊，亲密接触者嗰啲又唔知道自己系咪确诊，咁佢哋又好乖，留晒喺屋企。但系咧，佢哋跟住确诊嘅就面对翻原来确诊者嗰个问题。如果唔系，咁佢都要有个解除机制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报咗俾公司话佢 係密切接觸者啊嘛，即係咁樣。所以我覺得咧，頭先講嗰個解除機制唔係淨係嗰個確診者嘅問題，而係佢啲家人點樣解除咧，都係一個問題。因為我哋啲市民真係好合作，又唔翻工，係啦，但係又報咗喎。咁佢要有个解除机制先得㗎嘛，即係变咗。 係啊，嗱，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1啦，咁再接听埋黄女士嘅电话先。黄女士你好。 喂，两位好。 哎，你好。 你嘅情况系点啊？ 我細佬喺过年我細佬即係全家啦，佢老婆同佢个仔三个人喺过年期间呢就去即係去验过啦。咁我細佬就喺6号出个报告就确诊。咁一路等到而家完全冇联络，淨係确诊之后呢 即已经。 係啊，淨係话你确诊咗你喺屋企呢就耐心等候，又系呢句。咁佢个老婆因为佢哋三仔啦一齐去验嘅。咁佢老婆呢系两日前先至收到个报告系确诊。即係过几礼拜啦。咁又唔出得街。咁佢个仔呢就初初过年嗰时候有啲发烧，就睇咗去咗急症室睇完医生，就俾咗啲药，又话翻屋企等。就又冇验冇成，只不过自己喺出边街咁验啫，又冇结果。咁上个礼拜我细佬我个侄仔咧就去即系验口水啊。又冇咗结果，即系到而家打亲电话，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好似录音机咁。 即系黄女士，即系黄女士，你哋即系亲友嘅情况就屋企已经有两个确诊者咧，等候送院啦。另外咧就有一个嘅样本， 冇讲送院，净系讲话耐心等候。嗱，我细佬佢就60几岁噶啦，话大唔大，话细唔细，但系始终就确诊，又唔落得街唔食，即系起码你知道我嗱咁我问我细佬佢哋咧，点样？佢话冇嘢。最辛苦又咳又剩嗰兩日過去咗啦。而家呢幾日呢三個人完全冇事，好似平時咁。但係唔敢出街。 明白。 咁我個侄仔呢就已經驗過心喉，但係又冇結果。 Okay. 幾多日前驗我唔知啦，總之呢攞樽仔啦。咁而家我有一個問題我就想問。而家咪有嗰啲乜嘢喺屋企自己快速测试嗰啲嘅？ 系。 咁我想问下，如果嗰个快速测试系阳性或者阴性，譬如佢话阴性，咁可唔可以落街再去出边再去验核酸 咧？ 严格嚟讲咧，就应该唔得嘅，即系严格嚟讲应该唔得嘅，因为嗰个唔算数噶嘛，政府。 系，我明白系唔算数，但系无了期咁等，你话俾我听。嗱，我细佬做保安，佢老婆就做售货员，嗰个仔亦都系都系嗰啲咩散工之类啦吓，三个都系做嘢。咁好似话头，我当你个老细扣你假期、扣钱诸如此类唔讲啦。咁、那个老细问你几时翻得工啊？点样答呢？ OK， 黄女士嗰个情况反映咗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啲确诊者咧，到底点样样能够即系知道自己系咪已经转为阴性啦，同埋点样去解除佢哋嗰个隔离令，以至到之后个工作安排咧，似乎越嚟越多市民有呢个问题。 系啊，如果你过上万或者再即系不幸多过几万人咧，连埋佢屋企人咧，嗰度成十几廿万人都系面对一个相同嘅问题，即系个解除系。咩程序？跟住嗰啲病假点计数？一大堆问题。咁我觉得呢个问题咧，政府就我知道咧，佢哋就话依家系仲系商量紧。咁啊，如果系因为嗰个检查嗰个制度上面咧，又系唔够人手啊。咁正如头先讲，可唔可以揾个第三者，唔系卫生署去做咧？即系咁样。咁如果要速递，系咪又可以揾埋的士司机帮忙咧？即系好多嘢咧。都需要我哋有一個頂層設計同埋個協調統籌。咁如果唔係咧，就好多人都坐喺度咧，好咗都仲有好咗之後嘅問題。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啦。咁如果你有同疫情相关嘅情况想向我哋反映咧，我哋稍后会继续接听你嘅电话。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想同大家倾另一个话题先啊，戴希立。嗱，大家都仲记得咧，之前咧香港有8000个跨境司机啦。咁因为咧，其中咧有20%人咧系染疫或者咧系住喺一啲有个案嘅大厦或者系区域入边啦，因而咧就被剔出咗咧豁免检疫嘅名单，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翻唔到去内地咧，帮我哋去攞啲鲜活食品咧落嚟供应香港啊！嗰个菜价咧，其实咧都短暂咧有过上升啊，甚至咧有一啲街市嘅商贩咧就话冇菜卖啊，或者冇冰鲜鸡卖嘅情况出现。嗱，见到咧日前内地蔬菜供应量咧，其实根据政府嘅资料咧，就已经回复翻去平日嘅大概40%啦。咁而冰鲜嘅家禽同埋肉类咧，个整体货量咧都恢复翻去我哋平时嘅60%。咁但系虽然而家稍微有个舒缓或者价格有个回落啦，咁但系随住疫情嘅发展，我哋会唔会即系迟啲又会出现过呢啲司机确诊啊，跟住又保障唔到我哋嗰个食品供应嘅情况咧？嗱，因而咧政府早前咧就话，其实咧系研究紧可唔可以用水路运输嘅方式，譬如透过奈何码头啊，或者一啲货物起卸区嘅运送能力咧，去用水路将内地嘅鲜活食品咧运嚟香港啊，大希啦。 系，我谂呢个咧系一个好嘅研究嚟嘅，因为咧第一。就如果陸路嗰度咧係出現咗問題，因為司機嘅問題啦。咁如果有個水路嘅方法咧，這個咪就係新方法咯。頭先講即係要有啲同傳統嘅做法有啲突破先得。咁同埋咧水路，我聽講咧，依家有啲水路去運嘅船咧，嗰啲船員咧，佢哋就唔上岸嘅，即係喺內地同香港。咁佢哋都願意喺架船度生活。咁佢變咗又冇嗰個檢疫或者咧係感染嘅問題。咁所以呢個新方法，我覺得值得諗下。特別仲有一個問題咧，如果呢個水路嘅方法咧，又係可以揾國家隊幫手嚟珠江船務啊依類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去考慮嘅。 嗱，不過咧要留意咧，有一啲嘅運輸業界就提到咧，其實用水路咧牽涉到碼頭裝卸嘅程序啊，個成本咧可能會比起用貨車咧就高一啲。咁到時會唔會令到呢一啲嘅成本轉嫁喺消費者嘅身上面咧？嗱，另外要做好嗰個物流鏈上面嘅供應，用水路又同我哋用開嘅一啲即係陸路嘅跨境運輸有啲咩唔同咧？咁啊，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啊一位物流業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物流协会的会长袁美仪在这里。袁美仪你好。 你好， 袁小姐。 好， 是袁美仪、用水路的运输方式去到做一些、蔬菜和即是、鲜活食品的供应，其实根据报道现在都有部分是在、珠江西部经海路这样来去做的。那、其实如果增大这些的供应量，是不是就可以补足我们在陆路上面的运输的短缺呢？ 嗱，因為點解咧？我哋每日經我哋嘅口岸嚟嗰度咧，其實係用車噶嘛。 嗯， 用車咧，其實係非常之頻繁嘅。頻繁即是話，其實佢哋嗰個每日嚟嘅交通係非常之頻繁。但係如果你轉咗到水路嗰陣時候咧，其實可能就係要睇個船期啦。即是話夜晚幾時節，或者因為以往咧一啲嘅內河船嘅話咧，佢哋就會係夜晚咁樣去行。行到之後，第二朝早咧就嚟到香港，跟住之後就可以做卸貨啊，一朝早就可以做裝卸依啲。咁就係你諗下啦，如果佢每一次送嗰陣時候，佢個量會有幾多咧？咁樣樣。同埋第二樣嘢啦，如果我哋新鮮嗰啲，我哋需唔需要入櫃啦？如果唔需要入櫃嗰陣時候，咁究竟點樣樣去做呢個儲存咧？咁樣樣。咁依個就係要考慮嘅問題咯。 嗯，你头先提到咧，每一次嚟嘅时候嗰、那个量有几多？咁呢个就涉及到咧呢、這个船嘅运力啦。咁其实如果帮听众理解一下咧，用一架船嚟去运鲜活食品，同一架货车佢哋个运力之间点样比较啊？ 嗱，因为点解要睇下究竟佢装唔装只柜啦？如果装落只柜度嘅话咧，冇错喺个船里边，你个装嘅货量会多好多，多过车好多。但系另一边厢咧，就系成本增加，就系因为你要做一个装柜同拆柜，同埋仲要吊柜，呢三个费用咁样样。咁所以你加起上嚟嘅话，你走车嘅话，可能就系佢哋拱入架车，跟住架车之后洗架车落嚟，跟住之后就直接落到嚟香港就卸货咁样样。咁其实睇个运力 你見到就話睇下用咩去做啦，即係如果用貨櫃嚟做嘅話咧，可能出得多個水路。咁但係第二就係你見頭先聽你講啦，工序多咗啦嘛，價錢一定會高咗噶啦。 咁如果唔入箱，對於個運力嚟講又有咩影響呢？ 咁唔入箱嗰陣時候，究竟啲菜點樣擺呢？咁後尾個問題啱啊 嘛。袁先生，我想問咧，即係話咧，嗱，依家你運嘅嘢有啲確實係要新鮮嘅食物啦，有啲可能就唔係嘅，係即係嗰啲可能。而家啲床啊、床褥啊嗰啲都要運過嚟啦。咁所以咧，第一咧就我諗，我哋第一睇水路咧，我陣間就唔可以排除佢運其他嘢都可能係方便嘅。咁只不過依家就係嗰啲冰鮮食物啊嗰類。咁如果係依類嘅嘢咧，我哋仍然以陸路為主，但係陸路耐唔耐就受疫情影響啊？啲可能有啲貨車司機又做咗唔做啊？即係咁樣。咁嘅時候呢，以陸路為主，水路作為一個輔助，呢個係咪可以考慮呢？ 其實係可以考慮，咁啊，但係只不過就係話成本會增加咗啫，咁樣。 咪少咗嚟都一樣貴咗嘅啫。 係啊，咁但係你諗下，其實少唔少嚟呢，就係因為視乎我哋其實唔係得一個關口嘛，我哋咁多個關口，其實啱啱啊。咁啊，即係呢個好視乎中央佢係俾幾多車落嚟，就係去做呢樣嘢咯。咁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啲船員咧，佢哋就係唔俾落地噶嘛，咁樣。咁啊，所以其實亦都好多內河船咧，都唔願意而家即係船員唔願意翻工啊，因為點解上咗船冇得落地嘅話咧？其實我哋一早喺疫情嗰時都反映個問題，就話內河船咧慢慢減少咗個次數，因為啲船員真係唔想一上咗船之後冇得翻屋企。 嗯，你意思係即使用水路運輸，可能喺個人力上面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因為啲船員係唔願意翻工，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啦，因為佢哋要強檢啊嘛。如果一行完船之後， 但係而家政府就話研究緊用即係水路運輸啦。咁據你所知，我哋會唔會有一啲即係譬如初步嘅試驗或者計劃？係幾時可以即係用水路作為輔助去試下呢個方法可唔可行呢？ 其實咧，頭先都講咗啦，都有啲貨係經水路噶嘛。其實就係可以，其實不嬲而家都有做緊嘅，但只不過你個量係唔夠，唔會係多，亦都唔會係考慮選擇用呢條路啫嘛，因為唔夠新鮮嘛，始終都係。 咁如果聽你咁樣講啦，即係似乎業界對於用即係水路作為一個主要嘅輔助都有一啲保留啦。咁點樣樣去解決啊？即係之前市民都好關心，一旦有一啲跨境司機去染疫咧，就大大影響咗我哋鮮活食品供應嘅問題咧。你哋有咩建議咧？ 其實佢而家咧就係、已經批咗，淨係敏感度就係、鮮肉啊、蔬菜就俾我哋專即係專客嗰、那個專用啦咁樣樣。咁其實我覺得咧，其實你在所難免，即係有依、這個即係確診嘅 case 出現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有啲中港車司機咧，如果發現有一個問題嘅話，我哋即刻就派已經有啲臨嗰啲後備司機咧，就上去就係做拖。咁希望就係接翻住個運力喺度去做嘅咁樣。咁啊，但係依、這個係在所難免，因為其實而家個疫情真係非常之嚴重。咁你話考唔考慮輔助？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咁但係長遠嚟計，係最直接方法始終用翻陸路咯。其實同埋我哋咁多個關口，咁其實可以開放多啲關口去做咯，唔係淨係得一個敏感度咯。 你頭先有提到後備司機嘅問題啦，我都有留意到啊，特首咧就話計劃咧係招募更多嘅跨境司機咧，保障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但係喺補充跨境司機嘅人力上面，你哋業界又即係睇到係咪樂觀呢？ 基本上唔乐观噶，因为点解？基本上跨境司机嘅平均年龄咧系非常之高嘅，其实都因为冇人愿意入行啦。同埋咧近呢两年因为疫情咧，佢哋嘅收入咧系更加少咗。咁啊，以前已经冇乜新人入行啦。二来就系而家点经呢个生意少咗嘅话咧，基本上佢哋有啲分分钟提早退休，咁你话再招聘嘅话咧，我都好担心，好难请到香港人啦。如果佢咁讲法，可能就系揾一啲大陆人嘅司机嚟做都唔定，做咗跨境，咁有可能会请到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袁美仪，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袁美仪咧系香港物流协会嘅会长嚟噶，大希立啊，如果听袁美仪咁样样讲咧，似乎即使开拓咗即系水路嘅可行性，即系或者可能性咧，有一啲即系短期嘅鲜活食品嘅物价波幅咧，可能随住疫情一路发展都在所难免。 我就觉得多元方法仲好过单一方法嘅，始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佢头先提到咧，就话咧，其实各个方法都有正面、负面嘅因素。咁佢其中提到一个就话，除咗敏感度之外，其他系咪可以开放咧？我相信呢个咧，可能就要交翻俾嗰五个工作小组，政府咧要同内地去商量。 系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咧你有同疫情相关嘅问题想同我哋倾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哦，你好， 请讲。 系，因为我先生呢间公司咧就系运输公司嚟嘅，咁就、 okay. 一般都系喺机场啊嗰啲周围去嘅，去收货啊、派货嗰啲。但系咧，佢个员工咧有两个确诊嘅家属啦，即系有一个咧就系、是、个仔啦就系、是、确诊咗，另外有一个家庭咧就系、是、个太太确诊咗。但系咧个雇主唔知点解都系要一样系咁俾佢一样咁照常翻工，咁我就好担心，即系佢会周围走嘅，咁、就但系个雇主又唔会强制叫佢休息、哦，咁我就好担心我先生，同埋即系佢会周围走都会传染，即系如果真系确诊咗嘅话，咁点算咧？但系又唔知道用咩途径可以叫佢叫啲员工即系。 但系阿陈女士，如果屋企有确诊者，理论上佢嘅家人都系密切接触者，就唔可以外出噶，应该。 但系我就系唔知点解佢会，佢话佢要揾食， okay. 所以佢就一定要翻工。 O、okay, K， 好啊，多谢你反映呢个情况。 都冇停过咯。 好多谢你反映呢个情况。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到10度左右。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管道入口慢线嘅坏巴士已经离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啦，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嘅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只系近住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新墟街市至到屯门柏丽广场呢一段比较繁忙一啲。另外后些小落，屯门公路都系去元朗方向啦，喺小榄嗰一段咧有啲挤塞噶，龙尾去到大榄涌。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葵涌嘅大白田街爆水管，近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嘅话，可以拣水果，又或者系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甜品，好味得嚟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没什么， 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人。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定邦。 我哋都系得到经过基本法同埋我哋嘅法院嘅保护，但系当然咧，大家都要知道，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义务系去咧维护我哋宪法，维护我哋社会嘅安全。所以今后喺一国两制之下，大家有非常之多嘅机会，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星期六晚上九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喺开始节目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东涌、满东村、满和楼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嗱，戴希立啊，我哋头先咧就同一啲物流业界啦，倾到到底可唔可以用水路咧去运一啲鲜活食品落嚟嘅情况。咁啊，其实个中嘅原因咧，就系由于我哋有跨境司机系确诊，或者咧系住喺一啲染疫嘅大厦或者系区域入边啦，因而咧就运上唔到去咧，就运啲菜落嚟咧俾我哋香港市民。咁啊，其实佢哋运唔到啲菜落嚟咧，我哋香港呢边咧原来都有一啲嘅发保胶箱咧，系用完之后咧运唔翻上去，而产生咧一啲环保嘅问题。嗱，呢度咧其实就系讲紧咧，原来深圳当局咧为咗加强防疫咧，近日咧就系禁止跨境嘅货运车咧系运载一啲咧载完蔬菜或者系鲜活食品嘅发保胶箱咧，翻去内地嘅回收厂嗰度咧去循环再用。 即系以前得嘅， 冇错啦。咁大家可想而知个问题咧，就系每一个街市佢哋嘅蔬菜商贩每日收到一箱箱嘅蔬菜卖完之后咧，剩低嗰啲发保胶箱冇人嚟收咧，就会咧堆积喺街道啊或者系铺头嘅出面啦咁，继而咧就系有蔬菜入口商估计咧，每日至少系有十几万个呢啲载货嘅发保胶箱咧系会堆积喺香港，而咧系唔能够去有其他嘅方法咧系喺香港本地嗰度回收，咁所以就有环保团体去提出咧，呢个咧就会引致一个发保胶箱嘅围城灾难啊！咁嗱，原因除咗系呢啲垃即系呢啲胶箱系堆积之余咧，佢哋仲有机会系会即系堆积一啲污水啊，或者咧系一啲废物啊咁，就令到咧个环境卫生咧本身都出现问题啊！大希啦， 咁即系话咧，如果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就有两方面要谂，一个就系系咪一定日后都要用发泡胶箱去装呢啲食物？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可唔可以咧，好似以往咁咧，可以运得翻上去？我哋知道，我哋可以理解到点解深圳突然间会话唔收咧，就因为香港嘅疫情严重咧，就惊啲发泡胶箱可能带嗰啲病菌啦、病毒啦。咁但系呢个问题，我谂都要谂下，因为如果香港自己要处理，可能又系突然期你。多咗個問題要處理都唔頂嘅，咁我唔知道這個問題係嘛，又話可以咧透過嗰五個工作小組去傾下啦， 即係發保膠箱嘅問題都要佢哋去處理啦。咁嗱，我唔知道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咧，你哋會唔會近日行街市咧都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因為今日有報道咧就話例如喺旺角街市啦，佢哋嘅街道上面咧已經堆滿咗高達兩米嘅發保膠箱，係霸佔咗行人路同埋馬路。另外咧，亦都話喺深水埗嘅北河街嘅街市後巷咧，係堆積咗超過100個嘅膠箱，亦都係咧產生咗污水啦同埋衞生嘅問題。另外，土瓜灣街市外面咧，亦都話咧係發現咗好多冇人處理嘅發保膠箱喺度嘅。咁啊，如果你自己都 在各区入面留意到这些环境卫生的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 跟我们反映一下。当然如果你想谈关于疫情的各项问题，无论是检测啊，抑或是留在社区那里的一些确诊病人没人照顾，你都想打上来谈，都欢迎你继续打电话来1872311。而现在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是绿色组织的朋友跟我们一起谈，有绿色地球的总干事刘子峰在这里。刘子峰你好。 你好 刘先生， 两位主持你好。 刘子峰，可不可以跟听众讲一下为什么这些发泡胶箱是一定要运上内地做一个回收呢？是不是我们本地没有一个回收的能力的？ 又不是本地没有那个回收能力，不过我们在本地回收的能力很有限。其实这些发泡胶箱装菜下来呢，不是只是那个生命只是装一次就即是玩完，不简单。那个箱过往是即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咁犀利呢，啲菜箱呢即是佢用返嗰个货车换返水，俾返啲菜农呢再返啲蔬菜呢，又下一转又搵返。 即是可以循环再用好多次。 可以是重用是用到真係话烂咗啦，咁先至要即是回收或者弃掉。咁大家下嗰个疫情咧就有點而太有時係太過擔心。其實你再嘅菜，如果你真係話擔心，咁我香港人買啲菜咪應該仲擔心。如果驚住嗰個箱有係有病菌咁樣，咁我哋要買曬啲菜，一菜離開咗箱，咁病菌就會立刻出現嘅咩？即係大家要係理性啲去理解嗰樣事情。嗱，呢啲箱如果翻唔到內地咧，本地嘅回收嗰個有限咧，始終係大部分可能政府都係食環署將佢夾咗去堆填區，咁就係對堆填區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因為你知發泡膠箱個數量，你講緊話每日啊，即係十幾萬咁多，佢係好壓榨嘅。咁而佢其實係一個塑膠嘅原材料。它是塑膠第六號塑膠，是絕對可以循環回收，是一個做得好是有價值有市場的。那最貴的話它又不回得上去，又沒有去到回收，又去不到堆填區，就最即是個環境的影響最厲害了。如果留在街邊那裡，它慢慢就是會你知道搣爛個發泡膠，其實它是成千上萬粒好細粒嘅發泡膠嘅膠粒，即係做成一個咁嘅盒嘅。咁如果佢散開咗嘅時候咧，呢啲膠粒咧就落咗地下，好容易就經過係嗰啲叫做雨水渠個渠口咧，落咗雨水渠裏邊咧，就一沖就去咗大海咧。咁呢個咧對嗰個大自然嘅生態咧嗰個威脅咧，就更加是危险啦，因为细粒的发泡胶珠去了个海洋那里啊，假以时日呢就再即是再碎化啦，变咗我哋成日都听讲过好危险的呢啲嘅 微塑胶。 咁佢呢就好容易俾海洋嘅生物啊，即是吸食咗入个肚嗰度呢，就进入咗人类嘅食物链呢，咁人类呢啊就食魚的時候咧，有機會係將呢啲即係污染咗嘅即係塑膠咧，就會係即係食埋落我哋嗰個身體咧， okay. 對我們身體健康就好有影響啦。大家要睇清楚件事情有個連鎖反應嘅。 劉先生，我覺得咧，依家發泡膠依個問題咧，根據疫情咧都越嚟越嚴重，因為我哋咁多人咧外賣已經多好多發泡膠啦，依家。咁依家咧運錯又出咗依個新嘅問題。咁我只係想問翻頭先我自己提出嚟嘅兩個問題啫。第一個咧就長遠嚟講咧，係咪冇代替品依個第一個問題？如果係真係冇代替品嘅話咧，係咪唯一嘅途徑依家就係希望透過兩地嘅磋商咧？當然要政府啦，或者大家嗰啲即係負責嘅行業，呢、這個行業嘅人去磋商咧，係恢復翻舊制先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嗱咁樣，即係兩地嘅政府一定要磋商啦。係唔係有一個譬如話，依家呢一兩個禮拜可能係緊張咧，就係你唔想得去 都理解的，但香港政府环保署是不是可以找一些譬如说是一些地方将它是暂存起来，或者是尽量，其实香港有回收箱的，它是有机器融了一些环保胶就再原材料呢就是 OK 的，咁係咪可以協調下本地盡量邊啲回收商可以做嘅，盡量去接收佢。咁嗱，回收商唔做就話你政府唔協調佢，佢又唔敢出嚟同你收，係咪？咁佢有佢即係掉咗。咁呢個暫存一段時間嘅時候，盡量回收商本地做咗幾多得幾多。當嗰個疫情一下降過嚟，即係政府同內地政府嘅相關部門有個協調。怎樣呢就可以上分回去呢，那個問題呢就會舒緩。第二樣嘢唔一定係再呢啲嘅食品或者再呢係唔係一定係發泡膠，點解大家用嘅，因為就係佢係平呀，係做一個箱係平，掉咗佢都唔肉赤嘅時候呢，咁大家咪用呢啲最平不過係最唔環保嘅一個即係盛載呢啲嘅菜囉。咁但係可以有其他嘅，即係呢個就要係其實內地啊、深圳嘅嗰個科研啊，好發達。咁一定有一啲係代替嘅唔用發泡膠嘅箱啊，佢係更加好嘅，可以做。你譬如話再生果嚟以往啊，都係用即係橙箱都係紙皮箱嘅啫嘛，啊唔係發泡膠箱再橙啊嘛，橙同蔬菜。其實都類同的，橙仲好重啲。咁點解可以橙用，即係話生果都可以用紙皮箱？點解蔬菜係唔可以呢？咁大家即係衝破啊以往嘅常規嘅諗法，去啊，即係去諗一啲方案出嚟啊，短期嘅或者係長遠嘅都係要諗。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劉子峰，先同你傾到呢度。咁啊，估唔到疫情咧，居然亦都係衍生出咧咁多嘅環保嘅問題啦，同埋即係其實甚至咧，如果呢啲發泡膠箱咧，一日喺條街度冇人收咧，都有即係阻街啊、影響使用啊，同埋衞生嘅問題啊，戴希立。 所以咧，即係逢親有新嘅即係疫情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咧，就一定衍生咗好多新問題。所以解決呢啲新問題咧，就要有新方法。咁即係話頭先講咧，一定要多管齊下。一個就係用翻原來，不過要大家溝通啦；一個就用暫存，就是、我哋本地處理啦。咁第三個方法咧，就話可唔可以用新物料？所以其實每一件事咧，都可能需要我哋嘅政府部門咧，負起嗰個主體責任啊，去產生一啲新方法去解決呢個新嘅問題先得。 好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倾倾其他议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潮兴新运动揾嚟自由轮滑滚轴溜冰代表梁月玲。 主持梁礼勤、叶允仪， 港台体坛123， 从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经典广播剧《施公案之一》，学士詹彦臣， 本官两袖清风，又点可以不敢襟受之？ 欧聪 做过仓场总督。有乜嘢可以一展大人嘅奇才？ 陈炳球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施公案之一》，学士詹彦臣，2月19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戴希立啊，我哋咧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关于隔离设施不足嘅问题啊。其实咧特首之前咧都同我哋有讲过咧一啲特区政府嘅工作方向啦，点样去增加咧一啲隔离设施咧，让到一啲新冠病毒嘅患者同埋即系初步确诊嘅人士咧，可以唔使留喺屋企嗰度去做一个隔离以至到系治疗嘅情况。咁政府咧其实就从两个 角度出發啦。第一咧就係嘗試咧去揾更多嘅檢疫酒店咧，睇下可唔可以將佢哋咧轉為隔離嘅設施。咁關於呢個部分咧，就會同一啲酒店業界去進行磋商啦。另一步咧，其實咧就係宣布咗咧會徵用兩個新落成但係未入伙嘅公共屋邨大廈咧作為隔離嘅用途。佢哋分別咧就係喺皇后山村嘅第一同埋第七座，以及系咧丽景村恒景楼啊，咁呢度讲紧咧系涉及3000几个单位嘅， 系即系我就觉得隔离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不过啱前一段时间特首都话揾酒店好困难，揾得4间，咁但系今日好似听到消息咧，就已经同即系啲地产商会倾到咧，可能有成10间嘅隔离酒店，咁即系我哋如果系用心去做咧，就是会有进展的。咁依家剩翻落嚟咧，就是用公屋去做呢个问题点解决啦？即系 嗱，其实咧用公屋去做咧，点解之前一路都可能有一啲嘅争议咧？咁嗱，主要咧系因为有3个问题啦。第一咧就系会影响一啲准租户。嗱，以今次嘅隔离措施为例咧，其实房委会就话咧，当中呢3000几个单位入边咧，已经有1100个单位咧系预先编配咗噶啦，即系话啲居民咧系准备攞锁匙上楼啊，例如是皇后山村第一座有部分的单位已经是这个情况。虽然房署就说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联络准租户去看看如何帮手，但是这些租户可能本身已经做好了搬迁安排，例如跟原业主譬如解除租约，或者安排一些装修和家私的情况，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会不会令到他们即大失预算呢？这个是问题之一。问题二就是这些公屋其实多数都很接近民居的，譬如今次这个皇后山村那两座其实呢就很接近呢其他已经入伙的大厦和山丽苑，而恒景楼也都是很接近丽景村里面其他的大厦。重要今次是拿来做隔离设施，就不是检疫设施，即是里面住的那些是一些确诊者或者初确的人士，相信呢那个传播的风险是比较高一些。怎么样顾及附近居民他们担心感染风险这个问题呢？咁最后一个咧就是影响即系公屋编配同埋加大对轮候册嘅负担呢个问题啦。早前都见到有房委会嘅委员咧就话呢啲屋邨单位一旦被征用咧，以之前嘅骏阳村为例咧，其实可能咧讲紧系一借咧系借5个月啊，甚至7个月啊更长嘅时间。咁呢啲单位咧变咗就唔可以攞嚟编配俾轮候册上面嘅居民噶咯。 所以咧就即系准备入伙嗰啲，就又要帮佢解决佢哋嘅困难啦。附近居民又有附近居民嘅问题，轮候嗰啲有轮候嘅问题。咁呢，但系都冇办法，因为依家呢个情况大家都唔想嘅，或者系喺一个突如其来嘅问题咧。希望大家都能够喺政府又帮手，大家又体谅嘅情况下边咧，慢慢咧透过沟通咧。上下溝通咧，達到上下一心，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過程嚟。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啦。如果咧你係受到今次咧徵用公屋設施影響嘅居民咧，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傾。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係請嚟關注團體係公屋聯會嘅主席文裕明，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題目。文裕明你好， 你好，你好，李主任， 係 文裕明啊，有冇一啲準租户咧係受影響的準租户是向你們求助，或者你預想到他們會有一些什麼問題可以怎麼幫他們？ 其實就這個我想投訴呢，我都在網上都看到一些坊間就是皇后皇后村那邊那個一些民間組織已經是醞釀做一些功夫的了。那這個呢我想投訴呢就會有陸續有來啦，特別是皇后山村一座里面大概有800个是已经是获得通知分配上楼的人，突然间你又正如主持人你刚才讲的，突然间要又有希望变为失望呢，这个都很鬼苦楚的。这个是我想那个是会求助的个案一定会有了。当然你加上丽景村那边那个有大致有300个轮候者已经获得通知，咁加埋大概1100个到啦，咁个数量都唔能够话少嘅。咁呢个我哋公屋聯會 我哋嘅总干事都讲咗啦，都希望有学学即系仿效。 系文宇明，系文宇明， 系。 系你嘅信号唔系好稳定啊，可能咧要企定少少讲嗱。你头先就讲到咧，你哋到倡议学即系之前晋阳村嗰个情况，个意思系咪应该要有翻一啲即系特惠津贴去俾呢啲居民？ 当然系啦，当然系，起码你都要晋阳村嗰一类咁嘅特惠津贴俾翻一啲准备上楼突然间冇，个突然间失望咗嗰班，你要补偿翻佢啦。譬如话啲现金补偿啊，点知系佢老实讲，佢个租有啲最惨嘅就系咩情况？有啲佢个租约已经系同人哋业主讲咗啊，我唔租啦，我就上楼，突然间又要翻转头，咁点咧？呢个系好鬼尴尬嘅，所以我谂佢嘅补偿系少不了噶啦，系。 嗯，文宇明啊，其实咧，根据你哋之前譬如处理晋阳村个经验咧，喺完成咗隔离之后，即系政府交翻间屋俾房委会，完成咗清理可以重新编配咧，中间其实系要用几多时间咧？即系呢啲租户可能要喺出面揾地方要住多几耐噶？ 我谂咧，嗱，你即系如果系即系我哋嘅经验或者系 系文宇明， 大概咧就真系要有一个。都要半年以上嘅时间至可以使用翻噶，即系呢个系一个都几长嘅时间嚟嘅。系 如果半年以上，咁可能未必系一个一次性嘅津贴就可以完全解决到居民的需要。 我哋所以话咧，即系譬如话举个例讲咧，我哋想咧，即系我哋有个想法就系话咧，呢个补偿上面嘅金额系咪要加翻大啲咧？上次好似6000蚊嘅啫，咁今次系可以加大到10000左右咧？另外一个咧，佢入伙之后。是咪可以俾翻一啲嘅免租嘅優惠啊？幾多一兩個月啦，再俾翻呢啲受影響嘅準上樓嘅做咗犧牲嘅户咧，我諗業主揾呢個補償俾佢哋，可能會更好一啲咯。 嗯，我哋头先有提过第二个担心咧，就系附近居民啦，对于嗰个感染风险嗰个忧虑。嗱、 啊， 特别系即系同一个村入边咧，譬如可能处理垃圾咁可能都系同一班清洁工人，我唔知道会唔会咁样做，定系即系政府都会分开翻去处理啦。咁同埋嗰个户数之间咧，其实都比较接近嘅，佢哋嗰个距离。咁点样处理佢哋啲忧虑咧？ 其实呢个咧，老实讲，真系好忧心。就系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好忧心嘅。特别系喺电视所新闻上睇到有一啲嘅距离咧，譬如礼景村嗰个距离，真系虽然隔条马路，但系个距离都即系几乎话窗对窗，即系窗望到窗。咁呢个系一个比较近嘅距离。呢个感染上边咧，当然未必喺从科学上讲，佢未必话啲风吹到去咧。但系问题都要从一个处理卫生各方面咧，必须要加强。加到好，即係起碼要做到好嚴格咁樣嗰個要去處理啲衞生問題，比如包括頭先你講嘅垃圾問題，我諗都要好認真去處理至得。咁即係點講咧？佢同晉陽村有一個唔同嘅，佢今次咧，其實我喺前幾日都喺另外一個傳媒度都講咗咧，當然嗰時係講屯門嗰邊啦。咁你基本上可能可以將佢視為一個新疫區喎，所以哇，我喺新疫區隔離，咁你對起碼喺心理上面你要俾多個安慰我哋原居民至得㗎。當然。我谂咧，全港上下要团结啦，要齐心啦。 Okay. 文月明啊，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哋就嚟要听新闻啦，或者新闻翻嚟之后咧，同你倾多一阵啦，好吗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1宗属输入病例，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约7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在大约7000宗的初步阳性个案中，有一些是由私人化验所仍未送往卫生防护中心。他又话有20间长者或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或者職員感染，中心會跟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現時有2654名確診或初步確診人士在各間醫院留醫，另有約2000名病人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有17名確診者情況危殆。而過去一日有9名感染人士離世，包括一名3歲女童、一名100歲女患者，其餘7人由37歲至到97歲。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涵表示，一些病人在户外等候入院，作为医护人员感到好不好意思，正同政府努力研究尽快增加隔离设施，希望改善情况。他说公立医院隔离病床使用率超过九成，达到可接收病人的上限，一些来自院舍的非新冠病人如果情况稳定会安排回院舍休息，医管局会派外展队跟进。另外非紧急服务亦大幅削减四到五成，以减低病人在医院感染机会和医院的压力。他又表示医管局新增超过120名员工初步确诊，大部分是社区或者家居接触感染，20名员工列为密切接触者，入院筛查发现20名病人初步感染，100多名同房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医管局今日起启动7间指定诊所，协助诊断和治疗较轻微病征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患者。运输及房屋局联同的士业界设立专属的士车队，星期五起免费接送患者往返指定诊所和住所，大约有300架的士参与，数目会视乎实际需求调整。运房局说，当局会为营办商和司机提供防疫抗疫指引，司机必须穿上防疫装备，包括防护面罩、口罩、防护衣等，每日全面消毒车厢，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阴性才可以提供服务。乘客必须使用后排座位，前排乘客座位不会接载。以预约指定诊所服务的求诊人士，可以由今个月18号上午7点起透过专设的预约平台，或由同日起每日上午8点到晚上10点致电3693-4770预约。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发表声明表示，政府透过商会安排与个别会员举行视像会议，商讨能否提供旗下酒店用作社区隔离设施，与会员承诺将因应情况尽量配合政府的需要提供合适的隔离设施。声明表示，商会将继续支持特区政府联同各界做好防疫工作，务求经济民生早日恢复正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到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到10度左右。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一度消散，而家龙尾过咗大榄角噶。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近住小榄的快线有意外清咗场，咁但系车龙都排到过咗大榄角。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大白田街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就是大白田街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一段，由于爆水管的关系，现在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三月十五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在节目之前呢，跟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上水清河村清朗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东涌满东村满和楼进行的围封强检检测亦都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戴希立，我哋头先咧就同公屋联会嘅主席文裕明咧倾到有关咧将公屋咧做隔离设施嘅问题啊。咁头先文裕明就讲到咧，留意到今次有部分嘅大厦咧，其实同附近嘅民居都比较接近，就话咧如果咁样嘅安排咧，就同将嗰个地方咧变咗疫区咧系冇分别，就要做一啲措施咧去令到居民安心。咁佢有啲咩建议咧？我哋请翻文裕明出嚟先。文裕明你好。是文裕明，是文裕明。文裕明咧，似乎嗰个电话线路咧系有啲问题，或者我哋再睇下咧可以点样打翻俾佢。其实咧根据房署对传媒查询嘅回复咧，就话点样样去管理呢一啲嘅大厦咧，咁佢哋咧都有一啲嘅措施嘅，譬如咧就限制一啲隔离人士啦，就佢哋咧必须要留喺隔离设施之内啦。咁就除咗系同一啲工作同埋医疗人员嘅接触之外咧，呢啲隔离人士咧系唔容许佢哋同任何嘅人士接触。就会用一些高身的围栏分隔开他们和这些屋邨的其他楼宇和公用地方。不过这些措施到底够不够呢？我们找回文裕明和我们一起谈一下。文裕明。 好听到听到，是。 是。 是。 你刚才就提到说都要做一些措施去让到居民安心，那具体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 其实那个呢，因为那个我想嗰、那个传染性咁强嘅时间咧，我谂一啲入住咗呢啲隔离嘅设施嘅朋友咧，真系要忍耐一下咧，真系要自律又好，有啲纪律要求又好，都要咧系喺佢指定嘅地方活动，唔能够超越出嚟咯。咁否则嘅话咧，你都自出自入嘅，根本就做唔到嗰个隔离嗰个效果咧，咁咪对佢周边嘅人嗰种心理压力又相当大。我諗呢个除咗佢呼吁自律之外呢，比如话我哋嘅一啲嘅保安人员辛苦啲嘅工作啊，甚至乎一啲围栏啊摆设啊，我諗係有需要放喺度㗎，係。 嗯，是。另外呢，我哋就再想傾埋关于公屋編配嗰个问题啦。因为呢啲隔离措施呢就即係都要征用一段长嘅时间啦。咁虽然今次只係3000个单位，咁但如果日后即係政府再要加大呢啲隔离设施嘅容量嘅话，如果再向即係一啲未入伙嘅公屋去埋手，可能呢就会影响到即係轮候册嘅編配啦。咁对于呢一个问题方面，你哋即係公屋联会又有啲咩睇法呢？应唔应该继续用公屋去做一个隔离措施呢？ 老老实实讲，我哋对用公屋做隔离措施本身係有一啲係无奈接受嘅啫，因为你疫情係全港性，我哋整体利益嘅问题，我哋冇办法唔牺牲。但係牺牲咗一啲轮候咗六年、七年，甚至 係文裕明係 嘅人，係住喺劏房里面 系文月明，可能咧要企定少少咧，先至可以同我哋倾啦。系系文月明， 都系系听系听到系 系，请你继续。 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对于啲轮候者嚟讲咧，我哋都要体谅到佢哋咧系超过比较长嘅时间，六年、七年、八年咁长嘅时间，尤其是系住喺劏房里边嘅街坊咧，就更加凄惨嘅。当然喺迫于无奈嘅时间，我哋唯有接受呢个啦。但系其实可以用其他方法噶嘛，譬如话起一啲球场啊、空地里边，可唔可以起一啲用更快的速度去起一啲设施？尤其是而家中央都支持香港抗疫啊嘛，系咪可以加快呢啲？啲措施去做咧，咁样，因为其实你公屋上楼问题，我哋都讲咗，重中之重讲咗好鬼耐，嗰度我哋口都臭埋，但系我哋不厌其烦要讲，但系我哋可以为抗疫牺牲，但系如果有其他嘅方法，梗系用其他嘅方法好啦，就系咁啦。 OK， 好啊，唔该晒你，文月明，同你倾到呢度啦。文月明咧系公屋联会嘅主席，戴希立啊，头先咧文月明就提到啊，即系中央都支持我哋支援我哋香港抗疫啦，咁就希望咧特区政府可以即系就住呢一个隔离设施嘅问题咧，喺公屋以外咧揾其他方法解决啦。 我即系话听即系环保嘅朋友同埋公屋嘅朋友咧，嗰个访问咧就引起咗我有两个想法，一个咧就系、是。你發覺依家要處理疫情嘅咧嘅部門咧，就唔係淨係嗰四五位局長嘅，房屋處又要，食環處又要，環保局又要，即係其實有好多個局咧都要加埋嚟幫手，即係處理嗰啲發報膠啊，處理嗰啲 菜啊， 即係仲有咧就食環咧都又要解決嗰啲倒垃圾嗰啲問題啊，即係一大堆問題。咁所以咧，即係其中一個引起我諗嘅咧，就係其實特區政府就今日習近平主席講咧，要將呢個抗疫咧變成一個壓倒一切嘅任務。咁我呢個咧就首先呢個要確立呢個諗法咧，要好多個局合作。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就算當佢係壓倒一切之外咧，頭先講咁多個局都要一齊配合咧，嗰、那個協調重頭嗰個能力咧。或者嗰個主體責任咧又好緊要，咁呢度咧就帶到咧今日咧，即係突然間就發表咗啊習近平主席同埋啊韓正副總理嘅一啲嘅指示咧，我覺得都對於我哋香港點樣抗疫咧，可能有一定嘅啟示作用。 嗱，呢度咧其實就係講緊習近平總書記啦，就住支援香港抗擊第五波嘅新冠疫情咧，所作出嘅重要指示，並且咧係委託咗韓正副總理咧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轉達佢對我哋香港疫情嘅高度關注同埋對香港市民嘅關懷嘅。嗱，呢一個重要指示入邊咧就強調到特區政府咧係要負起主體責任，將盡快穩控疫情咧，作為當前壓倒一切嘅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嘅力量同埋資源，採取一切必要嘅措施，確保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同埋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而中央各個有關嘅部門同埋地方咧，亦都係要全力支持同埋幫助香港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戴希立就住即係呢一個嘅工作指示，有一啲咩嘅觀察係睇到咧？ 我咧就想都請下啲可能係熟悉內地嘅朋友咧，去講下我咁嘅年紀咧，我印象當中我都唔敢講國家嘅領導人，例如主席或者副總理咧，就香港一個突發嘅問題，作一個咁具體、詳細同埋嚴肅嘅一個咁樣嘅指示咧，我印象當中都係第一次。 嗯， 咁而且里面嗰啲字咧，我正话都讲咧，都几有针对性。咁我觉得呢个咧，可能要请一啲熟悉内地嘅朋友喺呢方面咧做一啲分析先得。 嗱，你讲嘅一啲即系好有针对性嘅字眼咧，包括我哋头先节目入边，你都多番提及，譬如关于即系主体责任呢四个字点样去理解咧？咁另外啦，就讲到咧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嘅力量同埋资源，咁去处理疫情咧，系目前压倒一切嘅任务。咁即系呢一啲嘅指示，我哋又应该点样去解读 咧？我补充一句咧，就系嗰个一切资源同埋措施咧，除咗系头先讲要协调统筹 政府的各个部门之外呢，其实民间的资源，譬如刚刚报告新闻时讲到呢，酒店的配合啊，或者其实呢还有很多工作因为不够人手呢，是不是这个部分都应该要考虑在内？ 咁啊，点样样去理解呢一个嘅指示呢？或者我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啊，一位嘉宾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喺度。叶国谦你好， 系国谦你好， 系 叶国谦啊。头先阿戴希立咧就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就住即系国家嘅领导人就住一个香港嘅问题作出一个咁严肃同埋具体嘅指示，系咪一个好少有或者一个好罕见嘅情况咧？你睇嚟？ 我就觉得因为今次香港的疫情是那个突然爆发得非常厉害，因此呢中央其实一路都是对香港是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情况呢就不是一时，而是一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见到香港这样的情况呢，你作为中央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呢，就是在今次都是非常之關心咁樣係俾咗一啲嘅指示啊。咁其實我去提嘅指示咧，即係三個一切啊，即係兩個確保咧。其實我覺得佢呢個提法嚟講咧，本身就係一路都喺我哋現時內地就住呢個疫情咧係作嘅一路嘅基本嘅做法一貫做法嚟嘅啊。咁就唔係話。有一個好特別，對香港有另一個唔係，而嚟講，我覺得佢係整體上面喺現時我哋國內對住新冠肺炎咧，佢都係採取現時嘅做法。嗱，你可以睇到嘅，佢即係喺當時即係對呢個疫情咧，係作為一個壓倒一切嘅任務，即係話你其他你唔搞，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將呢一個嘅疫情咧，一定要將佢啲戰勝嚇。對於你提及到頭先阿戴希立都提及到啦，係要動員一切嘅力量嘅同埋資源喎，呢個力量同資源咧就唔係淨係即係簡單嘅淨係政府去做，而係整體全香港每一個人，大家都一齊去面對一個咁大嘅一個災害或者嚟講呢個疫情嚟講咧，大家一齊努力去做，咁樣先至能夠做到。內地就咁做嘅，一出現問題咧，就大家一齊做噶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係一齊嘅必要措施。咁咧最緊要就兩個確保，而確保之中咧，一路嚟講都係去以市民或者講人民嘅生命安全同身體健康係最主要嘅。呢點上邊咧，嗱點解講到現時你用一個動態清零，其實動態清零嘅背後咧，就係要確保市民。嘅生命安全呢點係最重要，同西方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就喺度啦。因為西方咧採取嘅基本上，而家將佢變成係本土病等佢嚟講咧，大家都仍然大家之間嘅細到佢即係變成咗大家都一齊感染之後咧，有個抗疫。但係呢個過程中咧，佢係令到大好多人咧。特別年紀上咗年紀人咧，係失去生命嘅。但係喺內地嘅做法唔係咁嘅做法，所以呢啲咧都係即係一路現時即係內地本身嘅一啲做法，而將呢個內地呢一個做法，習主席嚟講咧，亦係好清楚講咧，香港你亦應該咁做。所以對我哋呢一方面嘅指示，我覺得係更加清晰到睇到咧。國家對我 哋 嘅關心。 阿葉國興話：我咧就大家研究一下啦，即係我咧就點解會覺得今次係有啲特別咧？正如你講咧，中央呢個措施咧就喺內地咧就一向都係咁講同埋咁做噶啦。咁但係咧，中央對於香港出現嘅問題，指示香港咁做咧，我覺得依個第一次，依個係依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前兩日先啱啱開完會啫嘛，兩地。嗰時都冇任何呢啲透露嘅，咁我自己就有少少覺得咧，即、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啫，就係、是、咧可能見到香港嘅疫情咧就進一步擴大，而過去星期日所提出嘅措施好重要，但係仲唔夠力度喎，唔夠快，所以就要即係、就是、主席同埋總理咧就出嚟講咧，就要加大呢個力度，呢、這個就第二樣。 第三樣嘅咧，就成件事嘅做國家配合啫。希望大家咩調動啊，即係咩？但係個主體嗰個責任咧係特區政府喎。 係 嗱，依個咧，我覺得依個講得好清楚，依個既符合一國兩制嘅原則啦，亦都講清楚咧，唔係主體作用喎，你搞清楚喎，係主體責任喎，係責任嚟嘅依個。咁我覺得呢幾樣嘢咧，我點解話嚴肅咧？個意思就係咁解啦。我唔知你覺唔覺得呢幾樣嘢咧係有啲特別嘅？ 我咁睇法，我覺得你嘅分析係有道理嘅嚇，因為你喺過去呢兩三日咧，個疫情係一個非常之嚴峻嚇，佢唔係以幾十幾百咁樣嘅感染，而係咁幾千到咁幾萬。咁所以咧，呢、這個疫情咧係嗰、那個離世係非常之嚴峻啊！依、這個同武漢嚟講咧，我覺得有啲人將相比咧，我覺得武漢嗰、那個因為嗰、那個將來嚟講咧，就嗰、那個殺傷好強，造成啲人命嘅損失係好大。咁香港現在咧，因為現時這個呢個咧安強咧就係即係嗰個殺傷力咧。就唔係話去到咁緊要，但係咧嗰個傳染力係非常之高，到現時仲係對嘅年長啊，同埋年呢個初生或者係幼兒咧，係造成嘅傷害會比較大。 未見頂啊！依家即係 嚇。所以喺咁樣情況之下咧，呢、這個疫情係引起咗即係各方面注意。咁作為中央嘅最高負責人嚟講咧，呢、這個香港係一國兩制下邊，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因此咧。即係作為即係主席嚟講咧，對呢點你話頭先嘅分析啊，喺星期六開完會，跟住落嚟喺星期二啊，再透過行政嚟講咧傳達，或者俾直接嚟講咧去將習主席嘅指示嚟講咧啊，關心嚟講咧啊，去到俾特首能夠給予俾主席，咁呢點上咧就明顯睇到咧一個係。中央方面、主席方面是非常之關心，呢、這個亦係體現咗咧，即、就、係、是、國家啊，最高層。 葉國強，我有兩個問題咧，仲想問你嘅。一個問題咧就係調動一切資源啊！我頭先講咧就唔係淨係包括政府嘅資源啦，就包括民間資源。我唔知道香港即係、就是、例如啲政黨啊，或者其他嗰啲基層嘅團體咧。有冇谂过点样组织起嚟去帮政府一起去做？呢个第一个问题。我仲有第二个问题咧，压倒一切嘅任务咧，即系我纯粹即系问啫。呢、這个压倒会唔会压倒埋嗰个特首选举啊？ 第二个问题，我谂对呢方面系咪有矛盾咧？我又觉得唔系一个矛盾嚟嘅，有对立嘅。但系会唔会因为咁影响？咁呢點就 然後即係會唔會然後啊咁樣？不過我哋即係估啫。咁但係第一個問題，民間會唔會真係自己都會有一啲配合咧？ 佢即係佢唔係調動，佢係動員一齊可以動員嘅力量同埋資源去做。呢、這個係我覺得香港現時正正呢點係非常之係重要嘅，因為咁嘅疫情出嚟，每個人都唔想見到，都係咁樣。但係係唔係淨係單靠政府？可以面對一個突然間咁樣嘅疫情到嚟，可以解決得到咧，處理得到咧，但我肯定係你而家見到好多甩流啦，啊幾日嚟講都未送到醫院啦，而就算送到醫院，醫院方面嘅嗰個設備係根本負荷唔到啦，啊喺即係大堂啊，或者一個户外地方搭起啊嘅一啲帳篷，而我俾啲病人喺裏邊住啦，嗱呢啲咁嘅情況咧。正正睇到呢個係一個好急速下面咧，你單靠政府嘅力量係做唔到，因此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或者係每一個組織，覺得都係要有啲制衡，所以係動員一切可以動員嘅力量同資源咧去做。我其實有啲朋友都已經提出噶啦，譬如聽到咧，我有位朋友佢係做家私嘅，佢聽到話而家嘅公屋裏面，而家會拎嚟。我嚟做呢個防疫嘅地方啊，咁因此佢可以喺方面捐一啲啊嘅床鋪啊等等呢啲啊，因為佢做家私嘛啊，佢亦會喺呢方面咧，即係 即係呢個例子就顯出我哋各人各自，如果係能夠有嘅能力嘅，大家都應該喺呢方面去出嚟。所以咧，我亦向政務司長我都提到咗，喂，而家呢個問題一定要大家一齊動員，大家香港市民大家一齊啊，同政府一起咧，咁樣先至能夠將呢個抗疫咧係能夠打贏佢嘅。 其實民間嘅力量咧，同埋特區政府之間咧，仲有一嚿嘢咧，我覺得今次應該要動員起上嚟咧，就係、是。嗰啲國旗啊，喺香港，譬如即係中旅社啊，即係依個船務啊，好多地方都可以做得積極一啲咧，去幫國家手咧，去支援香港咧，解決呢個疫情問題。我相信咧，希望啲社會領袖咧，或者特區政府咧，都應該多啲去同佢哋聯絡咧，希望發揮佢哋嘅積極性。 我完全認同啊！對於點上，即係無論國企好或者任何嘅，即係對香港有承擔嘅，對香港愛香港嘅人咧，大家都應該做，或者作為香港人咧，都應該係可以啊！大家都出嚟出力出啲力。我都見到，事實上喺我哋社區已經係好多我哋有好多組織咧，組織我哋嘅義工去到幫手咧啊！去喺依方面支援，包括啊喺個防疫站裏邊啊，或者係有關嗰啲物資嘅包裝啊等等呢啲，都已經係幫手做緊。呢啲嚟講，真係要大家一齊。 OK， 葉國軒啊，都再請教多一樣嘢，因為見到咧嗰個指示入邊咧有一點就係話，中央各個有關嘅部門同埋地方咧都會全力支持同埋幫助香港啦。咁就住呢點咧，中央就決定咧成立一個由國務院港澳辦同埋國家衛健委牽頭，有中央嘅專家啦、部門啦、廣東省同埋特區政府三方共同組成嘅工作協調機制，去到加大工作統籌嘅協調力度。呢一點上面，是否應該會幫助到我們，即是香港早前成立那五個工作小組的那個工作的效率或者協調的進度，應該可以因為這樣而提升呢？ 其實呢，據我所知，在星期六的時候作出這個成立 的組呢，其實都已經有港澳辦以及廣東省這方面的參與的了不過你作為主席再在這方面再提及到要講出廣東省好、深圳好咧，大家都一齊要全力支持如果喺香港提出嚟嘅盡量滿足無論從速度好，無論從實際上面嘅困難情況嘅解決方式以及時間咧，都能夠迅速。咁呢啲係強化咗佢嘅咁我就唔會覺得話係因為即係其實星期六嚟講咧，呢、這個會咧，都是一個中央安排下面才是有出現所以這點我不是很覺得說事後原來才再加強的，而是一路都要在作出這方面見到這樣疫情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央就已經是作出是要全力去幫。事實上呢，在香港各界裏面呢期望國家出手的呼聲呢也是很強烈，也是很希望亦係睇到中央都係一貫咧係關心以及嚟咧大力支持香港嘅。 OK， 好啊，多謝你啊，葉國軒，先同你傾到呢度啦。咁啊，其實咧，中央對香港嘅支持由香港提出咧，有好幾個方面嘅，包括咧係提升香港嗰個核酸檢測嘅能力啦，有多啲嘅快速抗原嘅測試包俾我哋啦，擴建一啲社區隔離治療設施啦，以及我哋頭先提到咧，保障鮮活食品嘅供應等等咧，都係一啲嘅工作範圍嚟嘅。好啦，今日自由風節目時間到啦，我哋傾到呢度，拜拜。 拜拜。